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附件结案报告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新建看着赵孙，好心地给他解释， 你想的挺好，但是漏算了太多事儿。首先你漏算了慷慨没有把衣服给扔掉，其次你漏算了他就算跑到外地一样会被抓回来。 赵孙很会打算，可惜选的这个搭档不是个合适的人选。警方的力量永远比大家臆想的要强，现实之中的侥幸其实真的不多。在讯问结束的时候，赵孙问了新建一句， 我会被判什么罪？ 走在前面的新建没听见，复制站住回头看了他一眼， 故意杀人罪、抢劫。 赵孙脸色惨白， 我没有杀人。 但是这一次复制没有继续给他解释，只是淡淡的丢下一句话， 问你的律师吧。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手上不染血就不是直接凶手，赵孙盘算了这么多，考虑了这么多，却连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都不清楚。判决宣判的时候，新建下意识地看了旁边傅志一眼，书记员席位上傅志依然在做笔录整理，表情少见的一脸严肃。那篇长达几十页的审查报告的最后被他很认真地写上了结案两个字。新建看着他写完，然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不太明显地扬了下嘴角。从法院出来，傅志被有点刺眼的阳光晃得皱了下眉，然后不怎么舒服地避到了旁边，看着新建走出来才催促对方赶紧把车打开。新建很蓄意地把钥匙在手上绕了一圈，然后才慢吞吞地去开车。李烈走在后面嫌弃地皱了下眉， 新建，我觉得你骨子里就是个变态， 专门以跟人对着干为乐趣。靠在车旁的男人没搭理他，只是拉开车门看脸缩在后座躲阳光的复制。 我说你周六班还是周日啊？ 傅志把眼镜摘了，捏了捏眉心，考虑了一会儿， 周日吧，还得收拾一下。 旁边李磊好奇地问了一句， 办什么？ 搬家。 新建凉凉地笑了笑， 傅志要搬到我那儿去。 靠，不是吧？ 李磊诧异地看了眼后座上的好友， 你这是有多想不开啊？ 就现在这样，新建都恨不得拿傅志当保姆用了，真住到一起还不得吃穿住行全包。新建终于找到了一个避光的地方，才满意的把眼镜带回去，态度不可置否。 无所谓，地下室也确实太冷了。 那天虽然困得要死，但是新建的话他还是听见了，也说不清楚当时到底是因为意识不清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，总之既然答应了，他觉得再矫情的不认也挺无聊的。新建那地方怎么也比地下室强百倍，反正他不吃亏。李磊不爽的扬了扬眉， 我早就劝你不要住地下室了，让你跟我一起租房子你又不肯。 你那狗窝也就只有你自己能忍受。 之前跟李磊合住了那么久，对方的生活习惯复制清楚得很郁闷，事实上最后这人搬出去也比较像是被他赶出去的。 是你不习惯咱们这种爷们儿的潇洒。 杨梅冲复制弹了下下巴，李磊一脸的不以为然。新建在旁边也听够了，按了一下喇叭示意李磊上车。这案子结束了，几个人也都能舒服几天了。孟军他们刚才旁听也来了，但是走的时候没有遇到。回到院里，新建要去跟处长汇报这个案子，傅志是要把之前王姐留下的那几个案子处理了，因为外地的那件事他现在还在家里休息，于是所有的事都堆到了他头上。新建临下班了还特意给他打了通电话，问要不要给他带点吃的，不过忙得昏天暗地的傅志压根就没搭理，支支吾吾半天自己都不记得说了些什么，后来熬得太晚就在办公室里睡了。第二天快中午了才睁眼，手机里十几条短信 打开发觉全是新剑。 我靠，神经病啊。 复制念叨一句，把信息扫了一遍，多数都是质问他昨天为什么不接电话，剩下还有一条是跟他说明天搬家的事。本来约好两个人先去看场电影，然后新建跟他一起搬，但是信息里的意思大概是他明天白天有点事儿，看电影就取消算了，他完事了直接过来。复制也无所谓看不看电影，短信看完了就重新开始加班干活了。一天多除了中间泡面就没出过办公室，等到第二天事情忙活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他一扫时间才发觉已经五点多了。完全是下意识的，他以为自己错过了约会的时间，急忙就从院门口打了辆车过去。到了电影院门口给新建打电话的时候，才重新看见信息。 我这记性。 喃喃自语地叹了口气，复制靠在电影院门口的牌子前面，有点无语凝噎。天冷的人难受，他出来的太着急，衣服也没多穿，后来实在冻得没办法了，他还是给新建打了通电话。那边的声音诡异的很小，感觉是贴近手机做贼一样的动静。 喂， 还拖着长音，复制觉得新建越来越诡异了，翻了个白眼，语气不怎么好的回了一句， 哎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？ 我看电影呢。 你不是有事儿吗？看。 话说到一半，复制才反应过来，新建的有事儿也是看电影，但不是跟他。这感觉有点怪异，他拿着手机站在电影院的门口，看了一眼播映时间。 你在哪个影院？ 就是咱们之前约的那个呀。你到底什么事儿啊？ 我忘了时间改了，出门早了。 因为站的地方有点不是地儿，复制被过往的人撞了好几下，最后没办法，他只能挪到了楼梯边上，然后皱眉问了一句， 你那边结束没有？能出来不？再站下去我就要冻住了。 还得过一会儿，你随便去找个地方吧，我完了去找你。 扫了一眼，选了电影院对面的一家小吃店，结果那店门不知道是不是关不严，锁在门口，风一直往里面灌，搞得复制手脚都快不会动了。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，电影终于有散场的趋势了，三三两两的人群往外走，复制站起来看了一眼，没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新建。他俩的身高半斤八两，在人群中想发现一点都不难。然后他准备打电话的动作生生顿住了。新建旁边还站了一个女人，年龄不大，笑眯眯地跟着他，挎着包显得挺淑女。两个人相谈甚欢，但是保持着一定距离的相处模式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多熟悉的朋友。这一场景太好理解了，复制完全不用去试想其他的可能性。新建把那个女人送上了出租车，又趴下交代了半天才站直身子。目送车离开后，掏出手机给复制打电话。复制感到手上的手机震动的时候，有点如梦初醒的乍然感，愣了好一会儿，就一直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新建两个字，任由他响了停，停了响，一直到再也不响了。他后来太饿了，就随便点了一碗馄饨，然后拢着不怎么能起到保暖作用的外套，一路小跑地溜回了检察院。晚上快十一点，他才给新建回了一条短信，我不搬过去了，你忙吧，然后关机。深夜的路上，来往的车总是很少，复制觉得自己出来的外套果然是穿得薄了，就算浑身都已经包裹得很严实了，刺骨的寒意还是会从所有的缝隙钻进身体，然后冰凉掉他的四肢和大脑。天一冷，他的意识就容易模糊。好像曾经有些无聊的专家研究过，在人体可以承受的温度范围之内，适中偏暖会比较容易让人入睡。他是暖了冷了都犯困，李磊那家伙管他叫睡神，其实也不算太过分，没办法，属于天性使然了。复制对家庭的概念其实不是很清楚，从小就不是太宽松的环境，从懂事开始就已经是劳动力的一部分了。出来念书，家里最初还反对来着，因为干活的又少了一个，后来是他姐姐给他爸爸跪下， 哭得声泪俱下的分析念书的种种好处，这才让他来了这边继续念完了大学。所以其实他算是一般而言的凤凰男吧，一个城镇也就出了他这么一个，所以念书的时候他都比其他人要专心一些，成绩自然也就比较突出。能够被挑进检察院，最初在同学之间还是挺出风头的，因为一般来说检察院要的都是精英。可是真正做了这行，才发觉很多事情跟最初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，有过排斥、厌恶、烦躁，但是等到这些种种的情绪都过去，剩下的就是逐渐接受的麻木。